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黄石镇藏龙卧虎，陆小凤拜见公主，篱笆院会逢老妪，一刹那祸事横出。 蛇郎君年纪该不小了，25年前南七北六十三省联营镖局的总镖头稳如泰山孔泰山就已经发出武林帖追捕他了，而且格杀勿论。这件事情那是江湖中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孔老总为什么会对一个当时还是刚出道的年轻人如此的发火呢？可是大家都相信，像孔老总这样的人做事绝对不会是没有道理的，不管谁能够做到老总，那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他要杀蛇郎君，一定是因为蛇郎君该死了。金七两说，这个人他不但比蛇还毒，而且比蛇还滑，我盯他已经盯了7-8个月了，直到最近才听说他在这条路上出现过。我也听说这个地方有位沙大老板，只要是在江湖上有点名头的朋友，只要到这里来，不管他身上背着多大的案子，这个沙大老板他都是一概收留的。陆小凤说，所以你就认定那条蛇一定在沙大户那儿避仇呢？不论谁都会这么想的，你大哥也会认为你要找的那一男一女一定都是沙大老板收留的亡命哥吧？不错，可是你错了。嗯？你怎么知道我错了？你怎么知道我要找的人不在这些亡命客之中呢？因为他们都认为我真的杀了小小天，都认为天八太爷非要我的命不可，所以他们什么事都不逼我，他们已经把我看成他们的同类了，谁也没想到那只不过是个幌子。你要杀的是王八，你就得先把自己变成王八，你要混入一堆乌龟里去刺探他们的秘密，当然就得先把自己变成乌龟。沙大老板总是喜欢很神秘地告诉别人他家里窝藏着多少个亡命江湖的大盗，偶尔还会假装不小心透露出几个名字来，他说出来的名字的确都是轰动过一时的。看到别人听到这些名字之后的反应，那沙大老板总是会觉得愉快的。陆小凤听到这儿笑了，能够把几个声名赫赫的江洋大盗窝藏在家里，那倒真的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啊。不但他自己觉得过瘾，别人也会觉得他很有面子。 对啊，大老板都是要面子的，只不过这位沙大老板他要的太过分了。 怎么样过分？ 他要面子已经快要的没面子了。 为什么？ 因为他窝藏的那些大名鼎鼎的巨盗，嘿嘿，全都是冒牌货。 这些人知道大老板的脾气，所以就投其所好，有的自称为横行江阴间的某某某，有的打着杀人如麻的某某某的旗号。 其实呢， 其实他们全都只不过是些下三流的小毛贼，非但没有蛇郎君那一号的人物，就连个像样的角儿都没有啊。在这一群胡说八道混吃混喝的小王八蛋子里面，怎么会有你要找的那个人呢？ 陆小凤愣住了，听到这种事，他当然会觉得很好笑的，可是现在他笑不出来。 这些亡命客本来是嫌疑最大的，也是他最主要的一条线索， 现在线又断了。杀死柳如刚的凶手好像已经完全消失了，甚至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金七良显然很明白他的心情，举起了酒杯，自己先干了一杯。 哎，陆小鸟啊，你用不着难过。哎呀，要说难过，我比你难过呀。 他替陆小凤倒了一杯酒。 看来啊，我们都一样啊，这一回都白跑了，不如一起打道回府吧。 陆小凤忽然笑了。 这个地方这么好玩，我怎么舍得走呢？ 这一回愣住的是金七两。 啊，你说这个地方它好玩？ 当然好玩。 哼，好玩极了。 陆小凤说的不是假话，越危险越刺激的事情，越好玩越不能解释的问题，就越能引起了陆小凤的兴趣， 这就是陆小凤的一贯的作风。 可是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恐怕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死在这里。这个时候陆小凤既不知道自己会死，也还没有完全绝望。他说，除了那一批冒牌大盗，别的人难道全都是土生土长在这里吗？ 好像是的。哎呀，好像只有一个人不是。 谁不是？ 龚素素。 这是陆小凤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那无疑是个很高雅很美丽的名字，很能引发男人们的好奇心的名字， 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个名字跟一个卖猪肉的女人联想在一起的。所以陆小凤立刻就说， 啊，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啊，她是个女人，风度非常好，学识非常好，见识很独特，谈吐很优雅，而且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啊。哎，她只有一点不好。 哪一点？ 她喜欢喝酒。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她一顿饭喝了一坛莲花白，喝完了之后居然是面不改色。 金七良又压低了声音，很神秘地告诉陆小凤说， 哎，如果你要问我，像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待得下去，那么我会告诉你，他并不是自己到这儿来的，而且想走也走不了了。 为什么？ 金七良的声音突然压得更低了。因为他本来是当朝一位亲贵王爷的爱妃，因为犯事作罪触怒了王爷，才被放逐到这里来的。 陆小凤的四条眉毛又开始往下垂了，他叹着气说，我知道你是在害我。 害你？ 金七两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我怎么会害你？ 你明明知道，我听到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女人，如果不见她一面，连觉都睡不着的呀。 啊，那现在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办极了，你要见她我就带你去呀，而且我还能叫她请你喝酒呢。 他们走出杂货店的时候，老板娘的脸色看起来好像就像是一块铁板，冷冷的盯着陆小凤，又好像恨不得把他活活掐死。陆小凤连看都不敢看他。竹里柴扉，半院梅花，从梅花竹篱间看过去，可以隐约看到三两营木屋。在陆小凤的想象中，一位王妃被折，那住的地方应该比这里气派得多呀。这位王妃，她显然不是个讲究排场的人，也不像沙大老板那样死要面子，她只要过得平静舒服，就好像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所以陆小凤还没有见到她，就已经对她非常有好感了。一位被放逐的王妃，一身梅花般的冰肌玉骨，一段无人可知的往事，一个永难忘怀的旧梦，多神秘，多浪漫。陆小凤不醉也仿佛醉了。金七两一直在留意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忽然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才发现我根本就不应该带你来。 为什么？ 我真怕你一看见的时候会失态呀。在那种人的面前，你只要说错了一句话就害死人了。 陆小凤拍了拍他的肩。 用不着担心。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 金七两还是不放心，还是在叹气。 我见过，我知道你见过不少人，各式各样的人你都见过。只可惜你现在要去的叫见的那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不是啊。 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 是九天仙子被折落凡尘。 门檐下有一串铃，铃声响了很久才有人来开门。应门的不是童子，是老妪，满头白发苍苍，整个人都已经干了，嘴里的牙齿剩下来的最多只有三五颗。金七两却还是很恭敬地对他行礼，很客气地说： 老婆婆，我姓金，我以前来过，我想你一定还记得我，上次也是你替我开门的。 老太婆眯着眼睛看着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这样一个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他的话，甚至是不是已经看这个人，那都不一定。金七两却好像跟他很熟的样子，扳着陆小凤的肩膀对他说： 哎呀，这是我的朋友，他叫陆小凤，我是带他来见你们公主的。麻烦你去告诉你们公主，一定要请他好好的吃一顿，好好的喝几杯酒。 这应门的老太太还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而金七两却好像已经大功告成了。他居然对陆小凤说： 陆小鸟，多多保重，万事留心，咱们后会有期了。 陆小凤好像忽然被人用一把锥子在屁股上刺了一下，整个人好像要跳起来了。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现在要走？ 是。 现在怎么可以走？ 那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走啊？你要见公素素，现在我已经把你带来了，而且已经叫他请你吃饭了，喝酒了。 他说， 我已经把答应你的事儿都全都做到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 他真的说走就走，走得还真快。 老太太还是苦着脸，眯着眼，挡在了门口，连一点让陆小凤进去的意思都没有。 如果挡住门的是一条身高八尺、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汉， 陆小凤至少有800种法子可以对付他。 可是，对一个连牙齿都要掉光的老太太，这陆小凤就连一点法子都没有了。 这个老太婆看样子已经是下定决心了，她不让陆小凤进去了。金七两的话他不是没有听见， 那就是全部被他当作在放屁。 陆小凤明白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那每一个识相的男人都应该赶快走的。 陆小凤不是不识相，只不过他天生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而且他自认为是个对付女人的专家。女人只要一见到他，就会变得好像是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似的，晕陶陶的，连东南西北都分不出了。从8岁到80岁的女人都一样。现在陆小凤打起了精神，准备好去对付这个老太婆了。她心里头已经有了成竹在胸了。 你要对付老太婆，那最好的法子就是把她当成一个小女孩，就正如你在一个小女孩的面前千万不能说她还没有长大一样。 陆小凤也早已经编好了一套说辞了，只可惜连开头都还没有说出来就被人打断了。 从老太婆的肩膀上看过去，陆小凤忽然发现有个人正站在花镜的尽头，狠狠地盯着他。 这个人是个女人，年纪大概已经有26、7岁，以某一种标准看，她的年纪已经不算小了，距离青春玉女的标准那已经很远了。 可是陆小凤确信，这个女人就算在15、6岁的时候，也绝不会有人把她看作是青春玉女的，因为她天生就那种带着一种老里老气的样子，那一张脸总是绷着的，好像天下的人都欠了她的钱没有还。 陆小凤生平最怕的就是这种女人，只要一看见她们，她就会变得头大如斗的。 可是这个女人却还是在拼命地盯着她看，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她那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就好像是刚从冰窖里逃出来的两粒煤球。 哎，哎，你这个人，你是来干什么的？ 她问陆小凤，说的一口京片子，居然还很好听。 陆小凤已经被他看的是头皮发炸了，却又不能不回答。 啊，我是专程来拜见公主的，我有个朋友说公主一定会见我。 你那个朋友什么东西？你又是什么东西？凭什么闯到这儿来？ 我不是东西，我是人。 陆小凤说到这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这句话我已经不知道跟别人说过多少次了，别人为什么总是看不出这一点呢？ 幸亏我早就看出来了。 啊，看出什么了？ 看出你根本就不是个东西，所以你最好还是赶紧走远点，免得我生气。 我本来是要走的， 如果你是公主，我早就走了。 幸好我也早就看出来了。 你看出什么了？ 我看出 你不是公主，你全身上下连一点公主的样子都没有。 这个女人，一张平平板板、冷冷淡淡的脸，居然被气红了，眼睛里也射出了怒火，就好像煤球被点着了。陆小凤却还是要气她。 其实我并不怪你，你虽然一直在跟我大吼大叫、乱发脾气，我可以原谅你。 陆小凤的声音里真的好像充满了谅解跟同情。她接着说：“ 因为我知道，一个女人到了你这样的年纪还嫁不出去，那火气总是难免特别大的。 如果陆小凤的反应稍微慢一点儿，那这句话 就是他这一生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了。一把一尺三寸长的短刀差一点就刺穿了他的心脏。这把刀来得真快呀，甚至比陆小凤想象中的还要快得多。那个已经被陆小凤气得半死的女人，本来一直都站在帐余外的花镜上，忽然间就到了陆小凤的面前了。她的手里忽然就多了一把刀，刀锋忽然间就已经到了陆小凤的心口了。刀法手法不但快，而且怪，那出手的部位也是非常的诡异和奇特。这一刀那实在是很少有人躲得过的，所以陆小凤根本就连躲都没有躲，她只不过伸出两根手指轻轻的一夹。 陆小凤的这两根手指究竟是两根什么样的手指？是不是曾经被神灵、降服、妖魔诅咒过的手指啊？那手指上是不是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啊？可是江湖中每个人都知道，这两根手指的价值远比和它同样体积的钻石更贵十倍。据说曾经有人愿意花50万两买他的这两根手指，因为他只要伸出这两根手指来轻轻一夹，世界上绝没有他夹不住的东西，就算是快如闪电的刀锋一样会被他夹住。据说他的这两根手指已经完全和他的心相通了，已经不知道夹断过多少武林高手，那手掌中的杀人利器已经不知道救过他自己多少次了，这一次当然不例外。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休报？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明明看到他手里的刀已将刺入陆小凤的心脏，他对自己的刀法和速度那是一向极有信心的。这一刀本来是不会失手的，可是这一刀偏偏刺不出去了，就好像突然刺进了一块石头，突然被卡住了。然后这个女人的脸就变成苍白色的了。她永远也想不到她这一刀能被人用两根手指夹住，而且在这一刹那间就被人夹住。这种事本来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她用力抽，刀抽不出来，她用力往前刺，也刺不进分毫。这把刀简直就好像在陆小凤的手里就生了根了。他用脚去踢，踢的时候肩不动眼不眨，踢前毫无征兆，用的居然是极难练成的无影脚。于是他的脚立刻就到了陆小凤的手里了。他是天族，没有缠脚，他穿的是一双皮肤一样轻软的软缎绣鞋，如果被一个人紧紧地握在手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赤着脚一样。于是他苍白的脸变成粉红的了，连呼吸都好像变得有点急促了。陆小凤忽然觉得他没有刚才那么难看，那么讨厌了，甚至开始觉得他有一点妩媚，有一点动人。可是他的口气还是凶巴巴的。他问陆小凤：“你想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干。”“ 为什么要抓住我的脚？”“ 因为你要踢我呀。”“ 放开。”“ 不能放开。”“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被你一脚踢死。 旁边那个老掉牙的老太婆一直在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是在看戏似的。陆小凤本来以为他是个哑巴，想不到这个时候他却忽然笑眯眯地说：“ 你不能放开他的脚。难道你想就这样把他的脚握在手里，我一辈子？” 粉红色的脸更红了，心跳得更快了，本来不好看的人越来越好看了。就在这个时候，花木深处的小屋里忽然有人说：“ 公平，不要再跟陆公子胡闹了，还是快请他进来吧。” 说话的声音不但高贵优雅，而且温柔甜蜜。说话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可想而知了。陆小凤的脸仿佛也有点红起来，把一个大姑娘的脚紧紧地握在手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那都不是君子应该做出来的事啊。那个没牙的老太婆却偏偏又在这个时候笑眯眯地对他说：“ 小伙子，如果我是你呀，我就绝不会松手的。我保证，只要你的手一松开，你的肚子马上就会被人踢一脚的。” 陆小凤的手还是松开了。对他来说，肚子上被人踢一脚那没有什么关系，就算踢上个七八脚也不会死的。被一个又高贵又美又会喝酒的女人看不起，那才会死人。老太婆看着他，笑眼旁的皱纹更深了。“ 陆小凤啊，你果然不是东西。哎呦，现在连我这个已经老得快瞎了眼的老太婆都看出来了。” 公平非但没有把他的脚踢到陆小凤的肚子上去，而且仿佛连看都不敢再看他一眼了，只是低着头往前走，替他带路。 陆小凤就在后边跟着。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女人，一种女人的走路就好像一块棺材板在移动，而另一种人走路呢，那腰肢扭动的就好像是一朵在风中摇曳生姿的鲜花。 公平是属于第二种的，可是他又偏偏控制着自己，故意做出很死板的样子，绝不让自己的腰肢以下的部分有一点摆动，绝不让后面跟着他走的人看见。可是一个人的体态，那是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掩饰不了的，无论任何人都没有法子把一块棺材扁变成一朵花，也没有任何人能让一朵花变得像是一块棺材板。这可使得在他身后的陆小凤愉快极了，自己来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小镇，他的心情那是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的愉快。可是等到他看见宫素素的时候，他的感觉却比真的被人在肚子上踢了一脚还难受。屋子里没有花，没有点香，却带着一种深山中树木刚刚被锯开时的那种特有的清新的芬芳味道。一个穿着一件紫罗兰长袍的女人背对着门，站在一副秋兽行列图前，画上画的是一位王者骑在一匹高大神俊的白马上，弓在手，箭在弧，鹰在肩，护从在马后追随呐喊，猎犬在马旁跳跃吼叫，晴空万里，天高气爽，王者的意气风发流动在纸上。而看画的人身子却单薄如纸。陆小凤的心里在叹息，他当然已经猜出画上的王者是谁了，看画的人那当然就是他一心想见的宫素素。这两个人，一个人在画中，一个人在梦中，旧梦如烟，缠绵如昨，情仇纠结，爱恨交并，画中人纵能忘怀，却叫看画的人怎生奈何。陆小凤忽然觉得自己实在不该在这种时候来打搅他呀，却又偏偏忍不住想要见他一面，这种感觉使他恨不得重重给自己两个大耳光。等宫素素转过身来的时候，陆小凤心里只有一种感觉了，觉得自己实在那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傻鸟。这位公主，她绝不是她要来找的人呢。她的头发虽然依旧乌黑光亮，身材虽然依旧保持得很好，风姿也依旧还是那么高贵优雅，可是年华早已逝去多时了，她的年纪已经足够做陆小凤的母亲了。像这样一个女人，无论谁都不会把她跟一件凶杀案联系在一起的，陆小凤却糊里糊涂的就闯到这里来了，而且一定要见她，如果见不得好像就会死。现在陆小凤却连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宫素素却在看着陆小凤，带着一种非常高雅的微笑。陆公子，我们素昧平生，从无来往，你一定要见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啊？ 没有，连一点特别的事都没有。 那么你是为什么一定要见我呢？ 陆小凤苦笑，他心里在问呢，是啊，你这只傻鸟，你究竟想来干什么呢？ 他当然不能告诉别人，他只被一个朋友骗来的，更不能说他到这里来是为了调查一件凶案的线索呀。 有时候他甚至连谎话都不会说，他只能傻傻地站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是个刚做错事情被老师抓住了的小孩。龚素素的眼神中忽然充满了同情和了解。 明白，我明白你的感觉。现在你的心里一定觉得很失望，因为你一定想不到我已经这么老了。 他异常温柔地笑了笑。 是啊，年纪大了的女人就和走了味儿的酒一样，陆公子都不会有兴趣的。 现在陆小凤简直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了，或者找个没人的地方用力的把自己的脑袋去撞墙。 这个时候金七两如果也在附近，一定会被他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把他吊起来，活活吊死为止。 只听龚素素带着笑说： 只不过陆公子的大名我也是久仰的，你既然来了，我也想留你喝杯酒。可是我也知道这顿酒你一定会喝得很难受的。 龚素素她实在是个很了解男人的女人，而且非常的温柔，这样的女人本来就不多，现在越来越少了。陆小凤忽然抬起头来吃惊地说： 我很想说几句话，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出来。 说， 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你都是我这一生中所见到的最温柔最可爱的女人，这是实话，不知道你信不信。 我当然相信。 龚素素嫣然一笑，接着说： 就算你说这些话只不过是为了要安慰我，我也宁可相信它是真的呀。 陆小凤也笑了，笑容又恢复了她那种独特的愉快和明朗。 我也希望公主刚才说的是真话，是真的想留下我来喝一杯酒。如果是真的呢？ 那么，我就希望公主说的不是一杯酒，能够和公主这样的美人喝酒，我最少能喝上三五百杯。 龚素素的笑脸上居然仿佛露出了一种少女的红润，连眼神都仿佛变得更明亮了。 是吗？哎呀，难怪别人都说陆小凤是个可爱的男人，连我这个老太婆看见都喜欢，何况那些小姑娘。 喝酒无疑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人喝酒，而且不见得会比不喝酒的人少。喝酒的人又可以分为两种，有一种人一喝就醉，一醉就吐，满嘴胡说八道，满地乱爬，光着屁股满屋乱跑，甚至放火烧房子，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有一种人却不太容易醉，就算醉了别人也看不出，不管喝了多少，非但不吐不闹不发酒疯，而且面不改色，有时候喝了一点酒之后比不喝的时候还清醒，连反应都变得比平时快得多。陆小凤就是这种人。 他自己也不否认，他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头脑确实有点不太清楚，价值连城的波斯宝刀，扑朔迷离的凶杀案，再加上一位充满了浪漫传奇的被贬的王妃，他的脑袋里就好像被一盘七荤八素的大杂烩塞得满满的，一直等他一口气灌下了七八杯竹叶青，他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冲干净了。 陆小凤的思想 忽然间就变得清醒起来，有些他刚才根本没注意到的事情忽然在他的脑海中重现，而且忽然变得非常的重要。他首先想到的那就是公平的脚和腿。陆小凤握住他的脚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他腿上传过来的弹性、劲力和肌肉的跃动。那个时候，他就应该联想到紫色长裙下那一双修长而结实的腿了。那个时候，他就应该想办法去看看公平的腿。第一次见一个女人，就要看她的腿，这虽然太过分了一点儿，可是为了一个好朋友的死，再过分一点的事情，那都可是可以原谅的呀。陆小凤又想到了宫素素的声音，她的声音温柔优雅，只有一个极有教养的名门淑女，那声音才会如此的动人。陆小凤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还在院子里的花镜上，她的声音却是从木屋里传出去的。 公平，不要再跟陆公子胡闹了，还是快请他进屋来吧。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见面呢，他怎么就知道外面来的就是陆小凤呢？ 小屋跟花镜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那甜蜜温柔的声音绝不会是大喊大叫出来的，可是他轻轻说出来的话，陆小凤远远地听在耳里，每个字都很清楚，那说话的人仿佛就在他的身边。 陆小凤忽然发现，那个不是朋友的朋友，骗他到这里来，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有时候喝一点酒虽然能够让人变得清醒和敏锐，只可惜这个时候并不多。喝酒喝到这种时候，距离喝醉通常已经不会太远了。有时候明明觉得自己还清醒的像韩信，用兵如神，料敌必众，可是突然间就已经醉得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了。陆小凤的情况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的。 公平一直在宫素素身边伺候着，陆小凤一直在盯着她的腿。公平被陆小凤看得脸都气白了，陆小凤却还是贼兮兮的看着她笑。 平姑娘，平姑娘，我猜你穿裙子的时候一定比穿裤子好看呢。连裙子都不穿的时候一定更好看。 这是什么狗屁话？宫平平忽然出手，从缠腰的丝带中抽出了一柄用极品棉铁打造成的刀，迎风一抖，刀花错落，直刺陆小凤的眼。 有很多人都认为陆小凤的这双眼那实在是应该被刺瞎的，如果她瞎了就没法子再去用她那两根活见鬼的手指头去夹别人的武器了。如果她瞎了，有很多人的秘密都可以保全，他们那些不愿意被人看到的东西她就没法子看见了。可惜呀，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老天做的事通常都不会尽如人愿的。所以陆小凤没有瞎，所以她看见了公平拔刀的时候从腰里跌下的一块玉瓣。看见了这块玉瓣，陆小凤的脸色立刻就变得像是真的被人刺中了一刀，而且正刺要害。刀锋才只有七寸七分长的短刀，使用的方法和匕首是差不多的，招式变化的极快，出手极凶险，这本来就是使用短兵刃的原则。公平反把握刀， 以拇指扣刀环，一次不中，刀锋横挑，再划陆小凤的脸。 手法变化之快，要在别人的脸上画出一个叉子，那似乎都很容易，要一刀刺入别人的心脏，也绝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看着公平出手时的那种狠辣，老毒丝毫没有犹豫，这种事以前看来绝不是没有发生。 只可惜呀，这一次他这一刀居然划不出去了，甚至想再移动半寸都不可能，因为他的刀忽然间又被两根手指给夹住了。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报。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